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拜耳号称口腔医院，口腔种植，口腔正畸，电话6701808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满。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冬季保养就选魔圣深度换油，产品专业，效果超棒。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位于马里首都巴马科市中心的丽笙酒店20号早发生枪战，包括至少7名中国游客在内，众多人员被困酒店内。根据环球时报今天凌晨0点左右的报道，马里官方表示，军方已经控制酒店，并仍在进行搜索，有27具尸体被抬出。据央视报道，中国驻马里大使馆证实，马里丽笙酒店遭袭事件中有3名中国公民遇难。昨天，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地税局等部门与腾讯签署合作协议，把北京的部分城市服务接入腾讯的微信客户端、手机 QQ 3大平台。今后，大家通过微信就能查询小客车摇号是否中签、城区内实时路况等信息。从下周一起，北京将新增159家医保定点医院，包括清华长庚医院、北大国际医院、北京九华医院等等。到时候，参保人员可以在办理变更定点医疗机构手续后，前往选定的医疗机构就医。作为北京冬季人才招聘季的第一场活动，首都创业企业人才交流双选会今天将在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举行。据介绍，这还是北京第一次举办创业企业人才双选会。今天的招聘会主要集中在移动互联、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多个新兴行业。2016年北京中考体育现场考试方案已经确定，足球第一次被纳入明年中考体育项目。以上876资讯是由王珂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都有降水，但是降水量并不大，一般都在3毫米以内。未来两天，本市仍然具备降水天气形势，今明两天仍然有较大降雪或者雨夹雪，气温还会有所下降，能见度也比较差，大家要有防范复杂天气的准备，外出要注意保暖和出行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雨夹雪转中到大雪，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5%。今天夜间阴有中雪，偏东风2-3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捕蝴蝶，喂鹦鹉，泡温泉来南宫，这里的冬天不太冷。南宫景区8331-6030。 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由于雪天路滑，请您减速慢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87.6。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音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今天呀，我将继续邀请啄木鸟科学艺术小组创始人，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杨洋老师。杨洋老师您好。 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 现在还有没有那种记忆，爸爸妈妈给你讲故事啊，给你读书这样的印象有吗？ 有，那时候就是我妈妈那时候她是在一个幼儿园做园长嘛，然后她就是会把他们那个幼儿园订阅的一些杂志会带给我，然后给我讲完然后再拿回去。我记得反正有一个故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有一个特别怪的一个科学家然后他每天都会研制出很多神奇的药水，然后就里面有一个小主人公是个男孩，有一天喝了他那个药水之后他头发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长，就不停地长。那个杂志我就记得每翻页他就是那个头发每页都有，因为他长，从第一页一直长到最后一页，就印象特别深。就是每天晚上我妈妈都会抽个半小时的时间，因为她当时上班也很忙，然后回来还要做饭，但是她还是会抽半小时时间去给我讲一讲。 嗯，那印象里面妈妈给你讲故事是坐着你躺着还是你 坐？一般是我躺着她坐着一般是我躺在床上她坐着 那就是说临睡前了是吗？ 对，应该是我睡得比较早嘛哈，等我睡了之后她再去干别的 就是现在回忆起来这样的画面还会在脑子里， 还会有 躺在床上很享受妈妈这样读故事的声音是吧？ 对， 现在呢您已经成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了，也给孩子们写书了那您觉得亲子阅读给孩子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哈，就是可能还不知道书是什么的，然后你去给他讲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是就是慢慢培养他对于这种真正的这种语言的一个感觉，就读的多了，我觉得很多妈妈可能都有这样体会，她的这个语言能力发展的可能会比别的孩子要快一些。 嗯， 那然后一个就是培养她这个专注的一个能力，就是你去给她读故事的时候，她可能这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可能就是因为她很小嘛，这几分钟的时间她可能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那慢慢你越往后越读，她专注的时间可能就会更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现在孩子特别需要注意的。为什么我觉得阅读呢？一个就是语言写作，一个就是专注的能力，在他我觉得上了小学或者上中学之后，学习当中这个体现的会更明显。那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真正的思考能力，我觉得也是来源于这个阅读。那所以从我们小时候的一个亲子阅读慢慢过渡到他的一个自主阅读，那自主阅读的我觉得前提可能还是要亲子阅读，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没有这个可能他自主阅读的那个习惯他是培养不起来的。 嗯，刚才听了您讲述自己童年的这样的回忆，我觉得您的爸爸妈妈给了您一份非常宝贵的财富。 嗯， 不管是从语言上文字上， 对， 应该是对您现在的工作都特别的有帮助。 对，我觉得基础应该是那时候打下的 真的是和爸爸你一个我一个像故事接龙一样把自己看到的故事还可以去改编，我觉得这样的话特别的锻炼写作能力，对吧？ 对对对， 它是写作能力的一个基础。 对。 那您觉得现在想起来哈，是当时妈妈讲的好，还是您现在给宝宝讲的好？ 我感觉应该是我讲的，我声情并茂。而且比如说我在讲我自己的书也好，其他的书也好，我总会分几个阶段来讲。当然一个是按照原文来念啊，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过程，就是说有些妈妈很爱改编，我觉得这个是还是蛮好的，就是她可以也可以培养孩子的这个表达能力，但是我觉得按照这个文字来念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就是因为真正印在这个书上的这个文字真的是每一个字都是经过仔细的推敲，然后他用什么样的字，然后体现什么样的情感，去给宝宝读这个原文的时候宝宝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也是不一样的，就是用口语去改编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他可能去培养两方面的能力 啊。那您的建议是既要念同时也可以去改编，就是把它可能是多次完成的，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一本是比如说像绘本，就它简简单单一本书，文字很少，那我们就比如说念过一遍这本书就完了，我觉得这个就太浪费了，因为绘本也很贵，每本都很贵。它真的一本要看起来，你除了看图，因为图里孩子会发现很多我们大人都发现不了的细节。那然后就是一个是读文字，我的建议是我们前面都是要按照书这个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来读，那真正让孩子比如说对这个故事也很了解了，那对这个 故事当中这个语言的美感他觉得很接受了，那我们再去改编，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去改编，然后看看我们能够想到比如说比这个故事情节里我们自己觉得更精彩的地方。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其实很多爸爸妈妈都很纠结，对于我来讲我也是啊，因为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对，我在广播里给孩子们讲故事，今天已经是21、22年了， 对， 我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困惑，如果我要是读书里面的文字或者绘本上的文字，我会觉得有的时候很拗口，他可能不那么顺畅，您也给宝宝讲故事，对吧，他有的文字有的作者可能他写起文字来还是比较书面化，或者文绉绉的，或者他用词他一定选那些作者认为很好的词汇，但也许这些词呢小朋友可能接受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我也会经常会改变一些。那您作为作者现在也是一个小朋友的妈妈，那您觉得该怎么解决，就是如果我们只有一遍的讲故事的机会，您觉得我们是不改吗？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然特别拗口的地方我觉得还是要进行改动，比如说有一些很喜欢比如说把谁谁谁说放到后面了，那前面是对话，那这样的话小朋友肯定是还是听不懂哈，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改，但是我觉得我有个观念，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孩子太小了对于一些词汇他是听不懂的，就比如说 黄昏，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第一次是在音乐堂给小朋友举办这个小雨姐姐音乐动画故事会嘛，要讲这个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故事，当时翻译本不就是黄昏，新年前夜的黄昏的夜晚，黄昏我觉得这个词呢是小学生的词，如果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就有可能他不会理解黄昏是什么，这样的词是一定要改的，对吧，要改成比方说傍晚或者天快黑的时候或者天刚刚黑的时候。 如果说您只有一遍，您就是您给大家讲在做节目或者是您在这个礼堂里去表演 或者学校的老师， 对，那我觉得可能是要改，因为他至少要让他听懂，但是如果我觉得如果是在家里给孩子讲你不只有一遍的机会，那你第一遍你要告诉他是黄昏，那他就会一定会问你说黄昏是什么，那你再去给他去做解释的时候，那这个孩子会很神奇的，就是他两遍三遍之后他以后会用到这个词的，就是他的这个词汇量我是觉得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积累的很快，那他会比同龄的孩子要这个词汇量掌握的要很多，就是很多词就是我们比如说会给他解释到一个特别特别白话的一个地步，那我觉得这个就对于他词汇量的一个扩充我觉得反而是会有阻碍，那当他把这些就是很多优美的词你给他念了之后，比如说在广袤的草原上，他可能不知道这个广袤是什么意思， 广袤的草原上 你去给他解释了之后，那他比如说偶尔有一天他就会去外面，比如说你们旅行的时候他就会说会用到这个词，就是那个时候你就会感到哎，是不是好惊喜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双面性的， 也就是说把这个意思告诉孩子的同时还是要把这个词 告 让孩子能够接受，或者说让他在潜移默化的这样的讲述当中呢能够记住， 对 后来我就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我就说在傍晚的时候就是天刚刚黑的时候，对，我觉得像类似这样的可能就可以完成了哈， 对， 因为很多我们幼儿园的老师对这个问题也是很困惑的，就是包括您那个恐龙的故事里面也许有一些内容这就给父母或者说给幼儿园的老师有了更高的要求，至少他们应该是先读一遍，对吧，能够先发现里面的哪些文字有可能孩子听不懂，至少要提前做好准备，就是你要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这还是有点难度 啊。他们恐龙时代这本书我觉得应该是0-99吧，这个读者群哈，在读这个的过程当中您觉得父母比如说爸爸妈妈把它买回来了放到地板上了，那是不是爸爸妈妈应该先自己过一遍自己先看一遍，对吗？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还是有必要， 这样会阅读起来可能会更顺畅一点， 那也许哈可能这个爸爸妈妈读完了之后再给孩子讲的时候会很顺畅哈，但是 也会有那样的情况，可能孩子会发现一个神奇的地方，可能爸爸妈妈就漏掉了，对吧？ 这个是常有的， 常有的 孩子的观察力，我觉得总是比我们要敏锐的多。 嗯，在新闻发布会上，有什么有趣儿的事儿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因为那天我有事儿没有到场，我也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我那天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是比较关注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这个孩子看这个恐龙书将来会有什么用，就是能干什么。我觉得现在就是家长有的时候会比较着急，还是觉得说我能够来干什么。然后我那天就跟大家分享，我就觉得说其实孩子对于一本书的阅读或者对于某一个领域的兴趣，可能暂时是感觉不到的它会有什么作用，但是慢慢的当他长大之后，我觉得这些作用都是一点点显现的。最近的例子就是我的搭档，他小时候就喜欢恐龙 啊，赵闯。 对，我的搭档赵闯，他小时候喜欢恐龙，然后呢他家里人就没有去说你不能做这个，那然后他就小时候开始自己一点点画，然后到小学的时候因为他家里也是经济条件有限，买不到书，那然后他就去图书馆自己查，然后自己画，按照那个书上自己画，然后把它制作成书。然后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制作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他在上面写了文字，然后画了画，还是双面的， 那 就跟书一样，然后做了封皮，做了封底。那个时候就感觉他这个兴趣实际上是在慢慢的一步一步在增强。那然后他到大学的时候，其实他一路走来他没有学过画画，就没有上过任何辅导班。到大学的时候他学的也不是绘画这个专业，但是他、这个、 他学的是什么专业呀、啊？ 他学的平面设计，就是跟这个还是离得比较远。然后他一直到大学的时候，他这个兴趣一直都还在，那跟他这个就是专业一直在并行着。那到大学的时候他就画了一幅画，那个时候这幅画登上了当时那个 Nature 的就是自然杂志的一个封面啊，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中国人的这个就是绘画作品去登上这个顶级期刊的一个封面的。然后到他一直到他现在，他把这个作为他的职业。所以当时他去喜欢这个恐龙的时候，他的父母一定不会想到说我的孩子将来会以这个为职业。 对，当时父母也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哈，这个对他以后有什么用？ 对对对，他只是给他一个很自由的空间，我不去阻止他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如果他喜欢的话。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的爸爸妈妈们，就是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就是孩子如果有什么样的兴趣，那一定是去给他提供一个空间。那这个兴趣，特别是对于我觉得对于科学的兴趣哦，就是即便他不当科学家，他在探究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他科学思维方式的这个建立，我觉得是大有好处。就是真正以后不论是学习任何一门课程，你这个思维方式从小得到很好的锻炼的话，对他以后的学习我觉得是用处非常大。 那杨洋老师以后还有什么打算呢？创作恐龙的故事已经是七八年的时间了，以后会继续创作下去吗？ 会，而且我觉得我以后的重心可能是在这个就是童话方面，就是在这个科学知识这方面可能会稍微弱一点。然后可能应该是就是把这个科学这个毫无痕迹的融入到这个童话里了啊，就是以后可能还是为小朋友创作童话会更多。 这和自己的孩子有关吗？ 因为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创作的方向其实一直都是童话这边，但是因为你要去学习这个科学的知识，因为要以这个恐龙为载体，所以当初呢边学就边创作这个科普的这个书，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就是顺理成章的一个过程。那慢慢到这个科学的知识你能够自如的去运用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要回归到我的本行，我还是想去创作童话故事。 那以后的童话故事这个主角还是恐龙吗？ 那主角应该是 就是会一直会是恐龙。 就是我觉得我感觉我现在就是慢慢的好像生活在他们这个世界里。 做梦有会梦到恐龙吗？梦到过吗？这个问题我好像问过赵闯老师。赵闯老师说有过一次。 他其实他现在挺遗憾的，就是因为很多读者读了书之后都会做梦到恐龙，但是他梦到的几率就很小。 对，他说他就至少是 在2015年6月1号那一天，我问的他，他说有生以来只有一次梦到过，还给我讲了一下那个过程啊。 我感觉我梦到恐龙也很少，我大部分时间做梦都是梦到，就是我睡觉之前我在想我那个故事会怎么写，然后我睡梦当中就会一直在，就是很多个版本，就是要怎么写怎么写。 啊、 但是等我 梦都会继续创作呀。 哎呀，这个就是这个过程太多了，我有的时候。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还会想着就是怎么写，但是我真正动笔开始写的时候，发现跟梦里都不一样。我在想，哎呀，这个觉又浪费了， 太有趣儿了、嗯。哎呦，那你真是不浪费时间的人哈。这个在梦里面都可以去筛选哈，这个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可能性都演一遍啊。 啊、嗯，对，就有很多版本，结果最后写的时候一个版本都没用上。 啊，那就是以后会偏重于童话这个部分， 对对对， 还会和这个赵成老师继续创作吗？就是这种绘本啊类似的，还是说以后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 还是会，就是文字的形式里面也还是会有绘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这个搭档应该是不会解散。 我是想问哈、嗯，就是您会根据自己的孩子，因为现在您也是一位妈妈哈、 嗯， 您会根据自己孩子的成长的年龄，逐步的来提高您的这读者的年龄吗？比方说， 嗯、 有的作者他在自己孩子小的时候，可能就写那些绘本类的， 嗯， 等自己的孩子上了小学，他就会给小学生创作， 嗯， 啊，等自己孩子到了高中的时候，就写那些青春类的那些小说。 我觉得吧，就是因为我现在创作实际上年龄段就特别广，就是现在本身就是从幼儿的到高中的这个都有，那我觉得我的孩子的成长可能对我来说就是在这个限定上，我觉得可能是没有，但是他会对于我创作某一个阶段的这个会有一个更精准的一个启发。就是比如说他现在还小，那创作他这个年龄段的这个书籍的时候，可能跟我以前的感受会不一样。 嗯，至少有一个你的小读者哈，他就在身边哈， 对对对对对， 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去看他的反应。 嗯，感受会不一样，而且我可能会更加深入的感受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在想什么，他这个行为规范是什么样子的。 嗯， 然后再去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跟以前感觉不一样。 嗯，恐龙的什么影视作品啊，您会看吗？ 也看，但是恐龙的 很少。